你睇翻个双车咧，佢闪电入救佢哋嗰段播紧个音乐叫《Liu Ho》， 系， 即系代表佢哋由绝望变成希望，即系其实都几得意嘅，连配乐都有。 如果你讲音乐就点止啊？你今次唔如果大家熟嗰啲电影配乐嘅，你有冇隐约听到有即系基斯杜法里夫嘅超人嘅音乐，同埋当年乜 有神嘅 咩嘅音乐啊？ 有神嘅， 有 当年 我 第一轮嘅编曲， 之后我配乐冇咯。 奇女侠冇当年嗰只系嘛？ 我冇，但有新呢只嘛？ 原本新嗰只有，新嗰只梗系有啊。但你点解听下？点解编曲出场系叮叮叮叮咁？咦？点解系用呢只音乐？原来系专登嘅。点解超人复活系会又会有翻超人嗰啲滴滴滴滴嗰啲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嗰啲其实系超人嗰个音乐嚟噶嘛？即系 John Williams 嗰时嗰个啦。咁 Batman 就直情系阿 Michael Keaton 嗰个。佢唔系啊，佢俾咗钱专登。佢其实后屘你睇 credit， 佢有写翻噶。其实唔系咁想，净系有写翻，佢成用翻讲明。咁其实佢系专登将 classic， 即而家嚟讲呢个算 classic 啦，系咪？即对依家人嚟讲，你唔会 expect 用黑白片或者用 SMS 歌噶啦，唔会嘟嘟嘟嘟嘟嘟嘟咁你想笑啊？咁佢呢个咧已经系大家喺现代对即叫做而家电影入边嘅超人 元祖啦， 最最电影咯，电影咯， 系 啦，咁你应该有印象同埋佢将呢样嘢带翻落今次呢套戏度， 冇错。其实几符合 同埋佢 啊 Seth Snyder 嘅风格，佢真系好中意。 唔係佢，係嗰個轉咗嗰個導演應該 係。O K， 我轉咗個導演 咁同埋咧，佢的確咧有幾場戲咧，佢都刻意有少少似翻嘅。佢揸蝙蝠車嗰陣咧，其實有啲嘅， 係 即係有開槍咁嗰時有啲嘅，有翻啲嗰時啊 ，Michael Keaton 嗰時有啲嘅鏡頭，係咁唔止嘅。其實佢話阿 Cyborg 咧衝上天嗰陣咧，見到月光嗰下咧，其實嗰下就係蝙蝠。嗰架蝙蝠機飛上月光嗰度咧， 係 佢有嘅，佢專登嘅。咁超人就唔使講啦，今次直情第一小口齊齊做翻基斯杜法里夫，即係佢復活嗰下就發神經啫。 連嗰兩套基本上都未叫 齊齊 過咁就 係。係啊，呢度成個燒，仲有留意佢翻咗去佢間屋嗰陣，佢著咩衫？係一件紅色格仔衫，呢件就係初代基斯杜法里夫嗰陣未變成超人之前，係另一個人演喎。 系 一个后生仔演，就系着呢件衫，同埋 其实魔喵都着过， 魔条里边都着过，冇错。即系呢一件衫咧，就系超人人性嘅表现嚟，佢其实都有翻嘅。 嗯， 系 啊。咁呢啲都你都可以话系彩蛋嚟噶，即系佢专登将呢件衫翻落去。 系咯， 有少少回应翻观众，因为你记得 Super Girl 嗰个第二季超人出场啊，但系嗰阵时个个都好著弱，所有啲 fans 都好著弱，因为终于见翻超人啦。 会笑嘅超人， 系终于见翻个轻松啊，唔会 轻松啲， 见到个个都仇人咁啊！ 呢个你就 同 Iron Man 本来唔咬牙啊，但系都要忍住笑笑口啊，咁即系见翻呢个超人咯。 如果你 咁呢度 佢呢度咧就只系复活之后先至有嘅。佢开头咧，你话嗰个用手机细路仔同佢讲嘢咧，你之前几时有见过超人同细路仔讲？ 冇。 佢呢度都系话，原来佢就算死之前咧。佢都有嘅，佢都俾你睇翻嘅。個超人對細路仔都好 nice 啊！好，即係 嘅超人係真係喺呢套先第一次笑嘅啫。 係啊，咁呢度俾你會見翻超人係，佢係用翻一個基斯杜法里夫嘅超人，即係佢係會關心細路仔嘅，佢係會即係唔會，因為呢個好緊要喎。細路仔其實只係一個好弱嘅存在啊，即係你想象係一個好神一樣嘅存在，佢使乜理你啫？唔系喎，你见个细路仔同佢讲嘢啊，系点啊，小朋友咁啊，咁同埋嗰度佢的确系讲紧希望嘅一件事。 系啊，咁讲到好正常 一转，就系超人已经死咗啦，超人之死。咁跟住佢再接落去即系当然有影片幅打咗轮啦，但系跟住佢竟然咧系影嗰啲劫匪喺度打劫一个即系个 convenience store。嗱，当然嗰个好似系一件好小嘅事嚟嘅，即系件小嘅劫案嚟嘅啫。咁但係佢就希望佢表現出就係超人之死帶嚟嘅就係一啲咁嘅嘢囉，即係其實世界又進入返一個即係無法無天咁。咁其實都其怪呀，因為其實超人死咗啫，但係蝙蝠地喺度㗎嘛。咁係咪蝙蝠地都冇辦法去即係阻止咗啲乜嘢呢？咁定係係咪之前超人已經做到夜神月嘅程度，冇人夠膽再犯案呢？即係佢一講緊嘅一樣嘢就係佢一種震攝力係令到 你夠唔夠膽去即係咁樣呢，即係如果超人喺度嘅時候係咪，即係可能真係會罪惡率直線上升，係佢係想表達呢一樣嘢。 有少少回應翻佢話之前嘅咩啊？超人超人其實同人間冇乜關啊，但係即係你喺漫畫度，超人成日俾人叫 Big Boy Skull 噶嘛，即係話佢同大馬啊同軍嚟啊嘛，乜事都關佢嘅，只貓仔爬上樹殼， 有貓啊嘛，天書道阿利夫咪最出名嗰一幕 咯。係啊，咁所以佢依度係刻意講翻佢其實真係 Big Boy Skull， 連啲打劫案。佢冇咗 提 先夠推，即係佢打劫案佢都會理咯。咁失埃可能連一個雜貨鋪俾人打劫佢都會理，即唔係好似之前 BVS 咁，佢淨係啲大嘢咁啊，唔係死人冧樓你都見唔到佢。 即係其實超人本身都係 friendly neighborhood 嚟噶嘛，即係其實佢同阿蜘蛛俠都一樣嘅，即係佢唔係話淨係 冇錯， 淨係話大嘢或者細嘢冇揾 過，完全抹殺咗呢樣嘢啊。 咁佢呢度就帶翻出嚟啦，呢一集 即係死人冧樓佢先嚟嘅啫。 係，咁啊呢集就帶翻出嚟啦。即係其實個細路仔喂超人，佢又會理你嘅，其實應該唔理你啦，係咪？如果你以往嘅 印象，同超人翻身得好緊要啊！即係佢可以 用呢度咧，就同翻基斯道化里夫嘅超人，同埋呢個 Michael Keaton 嘅蝙蝠俠咧，佢一喺個精神上啊，佢連接啊，係 啊， 同唔係佢唔 同某程度 咁簡單啊，唔係 將來做翻，想延續翻，係咪？ 佢想係冇錯，佢想你諗翻超人係咁樣嘅，蝙蝠係咁樣嘅，唔係好似之前大家即係印象，哇！兩條友黑面，令即係唔係咁。當然，Michael Keaton個蝙蝠都黑面嘅，不過即係但係唔同嘅。你覺得上一集蝙蝠好似黐線咁啊？嗱，今集好明顯冇黐線嘅蝙蝠。 係 佢今次仲有啲弱雞添啊！個人有少少好似。 佢講話點解佢最想超人翻，因為佢覺得超人比佢更加有人性，佢從來都唔覺得只係人，因為 喂，同埋你今次又好明顯佢高温嘅狀態咧，係剃曬須嘅，係除咗開場揾啊潛水入嗰段流須之外，後屘佢就係剃到乾乾淨淨，但係次次佢一著蝙蝠裝咧，又唔知點解成面須根嘅，係咪化妝黐翻嘅咧？即系苏根苏系咪？搵只灰色 一 嚼 咗 嘴度啊！ 把声都沉 灰 嘅话， 把声系个扩音器嚟嘅，呢个解释咗啦。我唔怪事，系个颈箍嚟。 即系啲苏根其实系个蝙蝠装嘅其中一样嘢嚟啊！ 系啦， 咩啊？ 即系个苏根系个蝙蝠装嘅其中一样嘢。 喂，其实你见佢除咗都有嗰个嘴嘅，原来其实佢遮埋个嘴啊，个嘴假嘴嚟嘅，原来。 即 你見到肉的要係嘴啊，原來都係個 蝙蝠設定咁啊嘛，嘴都遮埋 啊。本蝙蝠設定， 方圓本 你個未來嗰度遮咗嘴啫係嘛？原本嗰個都有嘴係嘛？ 佢個嘴係有個薄紗遮住。 哦，佢 原本個蝙蝠有遮住噶。 唔係，我冇出過場嘅，但係睇翻設定咧，佢原本想出個蝙蝠咧，個嘴係有薄紗遮住嘅。 哦，咁乸型， 好現代啲嘅其實。 嗱，你見到佢咧潛水俠咧一個飛身企翻喺車邊個架車，就甩咗個蓋嗰陣咧，又唔知點解突然間白面紅唇嘅喎。嗱，呢幾嘢嘢唔連氣啊，同大家講啊，大家有冇睇到？ 係絕對係。 唔嗱，嗰一下嘢就似翻 Keaton 啦，因為 Keaton 反而係化咗個白面紅唇嘅喎。哇，紅唇烈焰啊，真係！你點解突然間又變翻蘇根蘇嘅咁樣？你好奇怪啊？點解一陣一時一樣嘅咧？咁樣係啦。咁跟住呢套戲呢亦都好明顯呢，將個蝙蝠俠同阿超人嗰種機嗰樣嘢呢係即係佢真係都講到出口㗎啦，即係咪佢好鍾意佢，所以佢整返翻山呢。係 呀係呀，同前世未見到佢咁 樣。即係照計就梗係唔係啦，佢唔係佢只係喎。咁就係囉。 乜嘢 啊，仲有最後嗰一場呢，佢哋企個 機位。係呀，企喺度啊，等企返個比例㗎嘛。 唔係，最後一齊企嗰陣，當然個天係紅色係橙色有關啦，即係嗰個就同佢而家正如人個 logo 係有關。但係重要就係呢，佢個 logo 都係神嘅企中間嘅。點解佢係蝙蝠俠同超人係企埋一齊嘅呢？嗱，呢個係一個好強烈嘅 BL 暗示，我唔係講笑 㗎。 真嘅，你大家睇真啲。係啊。神奇粒個地位唔係佢哋啲女啊，係湊住啲細路㗎，佢個地位今次係。 我都話 直頭有保證㗎嘛，有保證 佢都講到我喂，我同班細路仔做緊嘢啊。 哦，咁佢眼中嘅年超人蝙蝠都係啦，但係佢明明 係 做緊即係 千幾歲咁大波打，可能都係細路咯。但 係咁邊個係因為神嘅立而咩嘅先？咁就係 Cyborg 同阿 Flash 好明顯係啦，好明顯係有呢、這個呢、這個姐姐啊，有個姐姐喺度啊咁樣嘅。 係啊，冇錯。 係啊，咁超人蝙蝠就好明顯，佢兩條友機埋一堆咯。 Okay. 我感觉我觉得好强烈嘅呢、這个感觉 系、啊，所以为咗帮 助大家，根本系一个幌子嚟嘅啫，其实系佢哋要嚟掩饰自己嘅基情嘅一个对外宣传嘅一样嘢嚟嘅啫，所以好紧要啊！ 啊，咁日本都出 嗱、啊，我解释点解罗星嘅出现 啊，同人 系点解罗星嘅出现令阿超人唔打蝙蝠侠咧？一罗星令佢记翻起呢条系佢条基友。是因为他从来他就要来掩饰他们，他真的记得是、啊、这个才是我条女的。不是阿罗星，是阿蝙蝠侠，放手。是啊，我全身跟他演绎啊这部戏啊。 OK。 啊好得啊这部戏啊。所以后来阿神啊帮阿蝙蝠侠捻骨都没用的，他不过电，你觉得他过电都没有啊。 冇， 冇过电话， 有啲格格不入， 可能冇 嘅，有啲格格不入嘅，两个。 佢当佢按摩嘅咋？ 系， 冇啊！我唔觉得佢有过电。 冇恋冇情义结呢个正常啊，但系一个五千岁阿毛喎。 啊，咁佢哋都有啲恋冇嘅，不过喺阿 Martha 度啫，系咯，大家都。喂，大佬，呢套戏阿 Martha 即系超人个老母，系靓过阿 Lois Lane 嘅，你睇真啲。 啊，基本上系。 是啊，如果他不是演个白发呢，我觉得他个老母那个演员做 Lost Link 有说服力一点啊。Lost Link 做他老母似啲啊，你明白吗？老得几紧要啊，个 Lost Link 已经在今次这套戏。 真的是相几远啊，同上集。 点知同上集啊，同上次做呢个 Arrival 都是他来的，你记唔记得？ 是。 他同阿神之手，喂唔系嗰时都仲系超人入面，哇都点解点解咁样嘅？ 变咗。 哇，好唔襟摆啊！ 真系有啲奇怪， 有啲肥肿啊，开始已经系啊，系啊。嗱咁所以其实呢套戏，你好似 d e p 落咧，其实有好多好得意嘅嘢。系啊， 喂 你要 dab 咯，同埋你要知先得噶。 系啱啱。 系咯，即系如果你唔知道，咁你睇，咁咪当然会少咗好多乐趣嘅。 嗯。 系啊，咁所以变咗你话呢套戏，如果你对 DC 嘅嘢其实唔系太知得太多啊，咁其实你睇咪咪有几个好似新超人咁样咁咯，咁样即系如果你对喺你眼中佢就系新啊。 嗯。 咁的确系有 吓，我觉得佢演员嘅演绎得相当唔错咯，其实你睇翻雷神咧，佢、就算对到第三集佢其实都唔系好掌握到嗰种狂人嗰种。 其实你唔可以怪阿 Chris 嘅，因为你就算阿 Loki 咁啊点啫 ？Loki 好戏噶，你睇佢做第啲戏好戏。 系，但系都唔系好得嘅。 因为嗰套戏系唔系真系有咁多戏你可以演噶嘛？佢其实佢一套贺岁片嚟嘅，就一识唔知啫。 你完全睇唔到 翻佢最尾咧， 热闹闹 系啦，佢系生最尾冇雷神地攞个挥春出嚟吓， 恭喜发财， 冇争在冇咁。 但你睇翻呢度咧，无论潜水侠即系神秘魔啊，同埋阿 Mila 咧，闪电侠咧，都系即刻上身咁嘅。 系 点解？点解上身法咧？同大家解释。 嗱，当然佢呢度。阿 Mila 演绎嘅闪电侠咧，其实就唔系好闪电侠，其实 系 似闪电侠个孙啊，同埋佢个老婆个。 你讲个细路仔嗰个 吓，似 Wally 咧，似第二代闪电侠，同埋似 Impel 即系第 即系个细路仔嗰个咯 吓吓，第三第四代闪电侠啦，其实佢将两个角色加埋一个嗱。Impel 就好样样出于冲动啦，样样嘢都即系冲动得嚟，唔会熬底嘅。佢完全就系勇字当头，同埋好点讲咧，好样样嘢都好 curious 啊，咁好傻傻更更咁，好急嘅。佢呢度系啦，Wally 咧，佢系一用超能力咧，就要狂怼廿五个汉堡包噶啦。咁佢呢度系啦。正式 Barry Allen 系冇依啲咁嘅特性嘅。Barry Allen 其实一个几除咗对住 Hal Jordan 比较友善啲之外，其实一个唔系真系 好友善嘅人嚟嘅。 如果講呢度就連電視版其實都唔同咗啦。 同埋電視版都通單咗，但係佢都係唔係一個好友善嘅人嚟嘅，好執著嘅人嚟。呢度唔係嘅，呢度唯一執著就係佢要同佢老豆翻案啫。但係平時佢係好隨嘅。 呢度其實咧，呢一個角色同阿蝙蝠嘅關係咧，其實係完全對應緊蜘蛛俠同 Iron Man 嘅關係。 係啊，其實係似係啦。 但係佢基本上羅賓嚟嘅， 直情係專登吸翻落去嘅。到底係佢哋知道，到底係蜘蛛俠知道 DC 嚟將會有一個咁樣嘅組合，而佢嘅蜘蛛俠度咁樣做翻出嚟啊？定系到底系有咗蜘蛛侠之后，佢哋吸咗边个吸边个？ 我唔知， 但肯定系吸嘅，边个吸边个我唔知，系吸嘅，系专登吸落去嘅。 系，即系个 man 乸又一个啱啱系嘛咁嘅角色，明白？ 即系佢又揸架车去车佢咁，系真上冇揽，冇话诶， 冇 揽你开门啫咁。因为阿蝙蝠架车即自动开门啊嘛， 系。所以你睇翻 咗呢一度。 你真係完全覺得佢做緊 嗰架車 兩個角色嘅， 咁埋架車， 即係啊，某程度似蜘蛛俠啊，又似 Wally 同埋阿伯 Allen 啦。咁所以變咗咧，你覺得佢真係完全上咗身嘅，真係 似新嗰個蜘蛛俠嘅意思 嚇。咁另外咧，潛水俠咁當然佢唔係做翻漫畫裏邊 Alpha Carry 啦，即係 Alpha Carry 其實喺漫畫度冇乜特別性格可言嘅咁。但呢度做一個爽爽地嘅牛仔型嘅人咧，真係做得幾好。 唔係佢唔係似翻即後屘癲咗嗰個咩？即係斷咗手嘅。 嗰個周圍撩交打啫，就唔係咁有趣嘅人。 唔係佢好似咁樣咁係。 周圍撩交 打都做得好 嘅啫呢度。 我掰潛水俠喎，雖然佢叫做喺套即係好似冇乜 show off 個 係啦，即係 同埋真係 佢冇 show off 啊，但係佢個角色夠鮮明喎， 鮮明。 咁咧幾句對白就完全交代咗點解佢自我放逐啦，即 係係啱。 即係個編劇嘅功力真係有翻咁上下，喺呢啲咁嘅文搶戲度啊，但係你話整體夾埋的確 係編劇咪就係導演自己咯。 但問題夾埋就真係少一節節，但你話啲細節交代咧，其實佢功力 一節節都話有機會係因為翻剪嗰個。 我都明白啊，有啲因為一來翻拍，二來剪到阿媽都唔認得。 喂，我補翻頭先話嗰架蝙蝠嗰架車啊，唔係蝙蝠車啊，蝙蝠車我冇乜興趣啊，佢真係車啊，剪入嗰架 Benz 啊。 哦 ，OK， 嗰架 Benz 啊，係啊。係 啊，嗰 Benz 好似係咪新年好似話係。系咪话专登系专登整俾呢套戏啊？ 系啊， 系嘛？ 啊，系嘛？系 出埋广告啲， 哇，几靓嗰架车， 型到不得了， 真系靓。唔系，仲有啊，连阿神嘅女侠嗰架都系 Benz 嚟嘅，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啊？ 哦， 系啦，即系呢套戏嘅汽车赞助系 Benz 啦。 哦，咁冇咁赞助咯，系咯。不过佢就冇话攞啲车去点样撞嘅链啦，就冇啦。今次就纯粹叫做啲主角揸啫，系啦，就系咁啦。纯粹提供嗰啲车俾佢哋，叫做拍摄咁啦。 可能部蝙蝠车后面有个都有个 Benz logo 啊， 个引擎里边原来蝙蝠系 Benz logo 啊嘛，睇真啲。入边有嗰个星喺度咁样啊。不过火喷住嗰阵见唔到。 系啊。 同埋條底褲係着 Benz 嘅蝙蝠俠，原來不過冇除出嚟 啊，或者把遮咁樣 啊，把遮，你講雷神多啲喎，呢個係，好，係啦，咁啊，其實好多得意嘢嘅呢套戲， 同埋另外一樣同一個漫畫同一個卡通致敬嘅，其實有一幕都係嘅，只不過就唔係 DC 嘅卡通，係隔離台嘅卡通， 你個 Marvel？ 是就是 Ultimate Avenger 佢嗰幕咧去到一個荒無地帶一個漁港度揾潛水俠咧，基本上就是接近照得翻Nick Fury 走去一個漁港度揾 Ultimate 嘅雷神去幫佢手嗰度，又係喺度飲緊酒啊，同班村民喺度吹緊水啊。 点解佢要咁样致敬隔离台 咧？差唔多力，差唔多力。但呢幕基本上系差唔多嘅。 但系其实佢呢度睇好明显呢一个版本嘅潜水系雷神嚟噶啦。 啊，似雷神咯，即系个角色。 但系佢好啲喎，我觉得佢做得佢咯。 系啊，佢真系好做得好啲，型好多。 似雷神个 Chris 反而係紫女神嗰 幾。佢似女神啲係啊，其實。 啊， 佢似啲係啊，佢似啲。唔係，因為佢之前有做過霸王神劍㗎，啲人唔 buy 啫嘛。但其實我都好好睇喎，我都 佢放 呢個阿諾舒華真嚟㗎。 佢呢個 version 嘅前身其實都幾女神嘅，即係個阿媽將佢擺咗人間啊咁啊，但係佢雖然王子，但係佢同佢個 kingdom 係有少少隔絕啊，要危難先走翻去幫手啊。呢、這個唔係基本上都幾第一集女神咯。 係，但本身設定都係咁嘅係嘛？即係漫畫設定都係咁嘅係嘛？ 漫画设定系呢五十二即系咁嘅，之前都唔系好。 喂，你漫画入边本来阿潜水好阳光嘅，你成个都好似嗰啲咧请力员嗰啲咁样噶。 佢都唔系讲咩碌嘅， 我哋手即沙滩拯救队咁样。 系啦，冇错啦。 同埋漫画度佢其实唔知道自己系咩嘅，突然之间俾人丙，所以俾人丙嗰阵佢一手抽起人，将佢掟到出村，掟出屋外，佢先知道自己原来有啲唔妥。 即係佢完全唔知道自己係 呢 個身份。 我 係 有超能力。係。 係。 咁同埋嗰時咧，有做過一套電視劇咧，係有個潛水嘅咁樣嘅角色嘅喎、 哦， 即係手遊角色。 Man for Manatics 啊嘛。 係啊，其實嗰個係我哋嗰時就係話呢個係一個翻版嘅一個潛水俠嚟噶嘛。 哦，那個製作組自己都認噶。 係啊，咁但係嗰套嘢我唔記得咗，無線嗰時叫做乜嘢？但係嗰時我哋有睇啊，呢度係。 係咪深海怪傑咁上下唔知。 咁上下都好無厘頭嘅，個名唔記得啦，係啦。佢又唔係叫乜乜俠咁嘅，因為佢裏面咧佢冇超人衫嘅，佢真係一個人咁咯，但係佢隻手有撲嘅，係 有撲， 係就游水好快啊，咁又可以喺水好耐嘅。佢咪淨有腮嘅咧？我記得係咪？ 有冇腮啊 ？Hellboy 咁樣。 講佢由阿蘭迪斯尼嘅人， 唔係佢人樣嘅，即係 人樣嘅， 手有撲之外就其實平時 完全冇人嚟嘅，明白 冇分別嘅。 唔係好似潛水俠咁，每一段時間要落翻水浸一浸咯。 佢有冇可以同啲魚嗰啲溝通嘅咧？嗰、那個我又唔記得，好似冇喎。 應該冇。 佢淨係游水咯，淨係水嘅呢個能力咯。 游水好快，同埋比正常人大力都幾多咯。 嚇嚇係咁，但係佢嗰個都係翻啲即係罪犯嘅啫，就唔係講有咩怪。 因為啲人對潛水俠嘅都有少誤解，以為佢都正常人都幾廢。其實佢係除咗超人神奇蘿蔔同 Marvel Manhunter 之外，佢算第四大力㗎喇。佢可以隨手掟起個潛水艇。 就竟然係大力嘅，呢個之前唔覺囉，係囉。 佢可以將個潛水艇由水底，佢自己唔喐啫，通常召喚啲巨型章魚，但係佢係真係有能力將個潛水艇掟返出水嘅。 係啊，喺卡通睇唔到呢樣嘢嘅，冇乜點講。 出水。 即係其實係超大力嘅，咁呢一套你會覺得啦，即係佢都係神級嘅戰鬥力㗎啦，你都睇到。 睇到佢同你正常蝙蝠俠埋唔到 Stephen Wilson 㗎嘛，佢係可以同佢對 打。佢可以隔到嘅，擋到佢個斧頭咁嗰啲衰嘢囉。 嗱呢一度呢力量差距呢樣嘢呢亦都係另一樣嘢要講嘅。因為呢你睇 Marvel 呢佢講就講話佢哋係咩能力咩能力，但每次去到復仇者嗰陣呢你睇唔到佢嘅能力有差距嘅。 睇唔到，你美國隊長照可以照我一嘢擋咗雷神，正常應該冇乜可能。 係， 即 係 就算你嗰個嘢 打低阿霍天， 美國佐拉，就算你嗰個嘢硬過你個盾硬過美佐拉，你都冇可能。 唔好講我腿啦，如果講阿雷神就咁可以同阿霍打仲打贏，咁你覺得有冇啊？ 冇可能啊！ 咪係咯，即係你喺馬可夫嘅世界咧， 好大 力俾佢哋。 但係漫畫度佢同超人對打咧。连埋个锤都俾超人一手揈咗去，跟住就打到 即系 个 力量差距喺 Marvel 其实系冇表达出嚟嘅，即系到每当佢哋一齐嗰阵咧，佢哋系刻意咧将佢哋啲力量咧拉翻似均匀，你就唔会觉得唔系边个好弱啊，边个劲，即系可能佢有劲少少，有冇咁劲，但系咧佢个差距好细嘅。咁你今次呢度 DC 佢就好诚实地咧，佢将嗰个力量差距表现翻出嚟。当然佢呢度个神力再好似比以前劲咗好多嘅，你睇下。 系劲咗好多。 你睇到佢同超人打， 比自己嗰个劲好多。 你睇到佢两个，佢几个四个人同超人打嗰幕，佢 系 闪电侠谂住冇人睇到佢点喐嘅，超人系冇。 超人可以夹到佢嘛？ 仲可以追住佢嚟打，虽然打唔到。速度上好明顯已經表現到閃人快過少少嘅，力量上兩個人可以兩個人先撳得住超人， 潛水俠同埋神奇女俠，即係你睇到佢係好好一層一層嘅。嗱 ，Stephen Wolf、Aquaman 勉強可以擋到，Aquaman 勉強可以擋到 Stephen Wolf， 神奇女俠其實同佢差唔多平手咁滯，超人就捉住佢嚟打。 嗱，佢最尾超人咧係用一個吹動風咧嚟迎接咗把斧頭嘅。佢哋話咧呢一樣嘢原來都係致敬翻即係嗰時基斯同埋尼夫，因為佢話之前再拍嘅超人都冇再做嗰啲咁嘅嘢嘅，即係冇吹咁可以。係 未吹風？ 佢話呢度咧係專登咁做嘅，係。 但係呢度肯漫畫係超人最重要的一個力量之一， 係 成日都用嘅。佢遇到海嘯都可以吹。將佢轉吹嘅，係小型海嘯係。 咁暫。 但係通就，但係就算你動畫度都好少，動畫度咪通常佢飛得好快，或者無端地下作條坑咯。 佢可能寧願射光啊，佢可以鏡塔邊咁樣嘛，佢嗰個射光嚟而家。 很慢 一掃可以爆曬噶嘛。好少好少，所以佢呢一幕係專登致敬就係電影咯，咪就基斯同埋里夫。 系，不過 消息上，佢都成日吹風噶， 都冇用。你連 Smallville 啊，有咩都冇啊，反而 Supergirl 嗰度有用。 哦，反而 吹熄個著緊火嘅引擎，未珠結冰咁誇張。 但係 Supergirl 入面個 Superman 有用啊，定係 Supergirl 有用咧？ Super 嗰度明顯就 Supergirl 強少少。 Okay. 你吹到結冰我邊度有啊？你吹到結冰嚟，基斯同埋里夫啊， 系嗰、那個叫 吹到結冰啊，大佬。 啊，基斯同埋里夫 結冰嘅意思都唔知結到咩程度啊！即係你唔係咁以結冰，佢可以打碎個斧頭，即係嗰下嘢嚟。 即係 SOCO 即係唔似冰封咯，你頭壞死咗，物質都改變埋、 物質都裂埋啦，你都唔係冰封咁簡單。 你咪好似阿 Kevin Dawson 中咗嗰個液態氮咁咯，已經 係啊，差唔多 係啊，應該啱啱 係咁啦。跟住佢壓住劈雷嗰啲，可能嗰嘢都唔使嘅，整個手指一彈佢已經爆㗎啦。即係佢把斧頭已經廢咗啦，其實俾佢咁樣吹咗幾犀利。即係可能你攞支 lightsaber 咧，佢一吹都變咗條雪條，條光都變咗雪條啊！就會唔會啊？ 咪同我幾 睇到 Stephen Wu 咧，即係佢講到 Stephen Wu 係完全冇得打，咁所以啲人用呢個理由覺得點解個間隔咁弱？但係喂，你等我知道， 其實佢唔係弱，係超人太強啫。 系，因为太强嘅，佢特登做到好君临嗰种感觉嘅。 系，之前一斧头就可以劈死个绿灯侠，咁点叫弱咧？ 唔系弱唔弱就系佢有冇输啊嘛？而家啲人成日都系用一个结果嚟去做一个判断嘅。 咁啊，呢度讲到超人，真系再俾佢哋高一个 grade 咯。 系。 其实呢个我哋上次有讲过龙珠呢样嘢咧，其实呢样嘢咪 exactly 系咁咯。咁你超人再嚟咪即系悟空翻翻嚟，咁你唔通有得输？ 咁系。 咁呢度已经冇讲佢话喺阿界王星练咗嘢啦吓。系。系咯，即系佢都系原本都系咁嘅啫吓，即系冇话强到咁，即系你可以话佢复活之后强咗噶嘛，你可以咁讲噶。 我漫画度的确系嘅。 系啊，多咗好多能力噶嘛。 生之后佢個 processing 太陽能嘅能力高咗嘛？ 佢呢度就已經冇咁講過噶啦，咁只不過佢原先都係唔勁嘅， 同埋一個外星嘅神幫佢復活，咁所以佢對魔法嘅抗拒能力亦強咗。 哦， 你講漫畫 啊？漫畫裏邊， 咁但漫畫佢變過好多狀態啦，有紅色、藍色，有即係有好奇怪嘅狀態，咁又長頭髮、黑色花咁呢啲，呢套戲完全即係 skip 曬呢啲嘢啦，佢淨係用佢。叫做黑化咗十分鐘咁嚟同佢哋戰鬥，已經即草草跳過咗。 即係亦都有啲人好唔滿意，點解套黑衫冇出場啊？ 唔係，因為喺超人復活呢個咁長嘅故事裏面，其實呢度就冇用翻嘅，的確。 係。你好難用翻，咁 冇辦法。 你如果要用翻，咁四個 假超人 都用唔用啊？ 你寧願開一套好過 啦。好複雜，好完全好複雜。咁我就懷疑佢會再死嘅，之後你放心好。即超人可以死。 我因為而家做到咁佢咁君臨啊，我感覺。 其實佢冇真係 唔好睇噶嘛， 但係真係死啫。 你去睇對地贏咁樣，你好啦，你一定講佢一係有機會調走咗佢。 或者落咗去時空咁樣，你整啲橋壁咁樣整唔見先得㗎。如果唔係你哈哈咁樣贏曬咁樣冇人搞，咪咁解啫。 我你想睇佢死 今次 係 打死啫嘛？ 有啊？ 嚇邊套啊？ 新年年中會再拍《超人之死》嘅卡通版。 哦，卡通 版。哦，你講卡通，哦咁卡通唔熟啊。嗱，你講起《超人之死》咧，同今次套戲其實都有關係。即係佢話點解呢套戲係十一月十七號上啊？ 哦、 其實大超人之死嗰、那個嗰條漫畫出版嗰個 又嗰一期，哦， 係七十五期咯， 係啊， 哦， 係專登嘅， 專登嘅， 你 答你答， 咁啊都有啲咁嘅關聯喺度啦，咁就唔係因為十七係美國啊，美國係十七數啊嘛，即係五上噶嘛，香港咪叫做早咗一日咯，係，係 冇錯， 即係咁啦，咁其實都有啲致敬日子啊，啲有啲嘢嘅。系咯，上次系复活节啦，系嘛？即系超人死嗰次系玩复活节啦，咪唔出奇啊！鬼佬好中意啊，唔出奇啊。 明白。 即系你就啱个期，好似有少少意思咁呢、這个呢、這个，咪即系以前你等于圣诞节会播啲同圣诞有关嘅戏啫，咁冇乜。 咁呢啲某程度都是一种彩蛋嚟，呢啲我谂外国人。 彩蛋嚟，系、哎、当然系啦。最屘攞个挥春出嚟恭喜发财都系彩蛋嚟嘅。 喂，咁我想問下， 做啲乜雷神做咗就係噶啦。 冇恭喜發財，佢哋有講中秋節快樂啫。另外拍片， 佢應該喺世界各地都補翻一個 ending， 係係嘛 ？OK， 中國發行嗰個補翻一個恭喜發財咁樣嚇，即係叫成班友喺度係嘛？咁唔知日本就乜嘢啦嚇，跟住韓國又另外啦，跟住嚇，係咪應該係咁啊？ 咩泰國潑水節咁啊？雷神啊潑水咁啊？ 去到印度啊，審粉啊嘛，七彩噶嘛。 系啊， 咪有啊？唔係阿康咪玩咗咯，綠色粉啊嘛。 咁係喎，玩嗰啲粉 啲啊。係咯，咁咪可能佢哋唔同人咪唔同顏色粉咯，咁啊都係啊呢個印度新年咯。 哦，有啊，呢個直情海報係咁啊。 仍有啲嘛？ 啊，佢有幾張海報就係你咩 一提出嚟跳翻場印度舞，阿雷神哋係嘛？主要世界各地都要整翻一個唔同嘅版本咧，臨尾做一做嘅。 超人跳印度舞有啊，出過印度拍過幾套添啊。 唔係講超人啊，即係講阿雷神啊。即係我咪話佢係雷神，地嗰套戲基本上係用一個賀歲片嗰種咁嘅即套路去做啦。即係咁，你賀歲片都係而家啲賀歲片都係打噶嘛，其實都唔係一定係開，即係係笑㗎，即係 唔係處境式喜劇。係 啦，咁但係佢就打得嚟咧，總會係大家係有啲笑位啊，咁同埋開心心啊咁樣嘅。 即係最後大團圓嗰啲咁，所以永遠最後都係咪先？ 係咯，咁最尾個彩蛋就係恭喜發財咯，咁你會覺得咁樣型啲啊？再 係喂，咁我又想問啦，懷念講開彩蛋，何明，我想知咁啊，超人同呢個閃電俠邊個贏咧？ 嗱，幾次啦？頭一次 係幾次嘅 啊！ 唔係電影版呢個啊，電影版呢個冇講啦。 應該如果冇記錯，七零年啦，就係喺閃電俠嘅書度嘅係平手，跟住再癲啲七十年代中期，鬥到上太空就超人贏。 嚇、啊！上太空咪梗係超人贏啦，係嘛？ 啊咁啊！ 咁有冇啲平地嘅平地戰爭？ 跟 閃電俠點解可以鬥到上太空嘅咧？我想問啊，閃電俠點鬥到上太空？ 你七十年代嘅漫畫比較低能少少嘅，閃電俠喺太空照跑， 係， 即係跑萬步，即係二零零一跑萬遊咁樣嘅。 佢解 冇咗個地下係跑唔到嘅老細。係 真啊嗱，佢唞到氣都勉強可以用佢嘅護身安華去護身嘅光氣去解釋啊啊咁，但係。點樣跑呢就有少難度OK， 咁新呢一次喺九十年代呢就閃電俠贏好多啲。 啊好、哦、,OK。 啊 即係反正俾返個 Honor 先 得。咁正如聯盟卡通都跑過㗎啦，都係閃電俠贏。 喂你而家閃電俠設定可以超越光速啊大佬。 系， 所以佢可以超越時間啊嘛， 系可以超越時間添啊， 个取消咗佢可以超越光速呢样嘢噶嘛。 最近呢次就几个月前，都系佢同 Wally S 即系第三代闪电侠跑咧， 即系 都系 Wally S 嘅。 哦 ，OK， 再输多次俾 Wally。 咪即系冇办法，你超越光速已经系一个好明显嘅一个极限啦。 唔系， 啊，仲要 Wally 以前超人可以嘅，但系后屘而家冇啦。 啊 ，Wally 其实系快过 Barry Allen 嘅。 哦。 定系你话超人系喺太空就可以超越光速啊？ 超人喺太空系可以超越光速，喺地球佢嘅设定就 mark 五十。 点解争咁远？ 空气阻力。 达唔到。我可能要 对佢嚟 讲，佢嘅解释就大气嘅大气问题， 摩擦顶住佢咁样， 系可能 合理就唔好讲啊，漫画书。 你讲超人嘅力量啊，成日改嘅，以前推喐星球啫嘛，而家冇咁夸嘅。 咁都仲有版本嘅超人推喐星球，有一个叫 Superboy Prime， 佢就系完全系七十年代超人嘅神力嘅。 咪旧嗰个咯，就系旧嗰个。 佢同另外一个。英雄 cap， 佢两个斗咧就唔只系整烂个星球，系将成个宇宙引爆。佢同另外一个英雄叫Captain Atom 嘅打，两个都释放尽力量互助。 传说巨神都得嘅呢？ 宇宙冇咗。 唔系， 咁呢啲就以前就比较夸张啦，张超能力。咁而家就希望啲故事就有啲故事。咁如果你劲得滞就冇古仔啦。 系啊，劲得滞冇戏唱啦，咪咯。你太夸张。 你如果去到呢个地步，你搵咩同佢打咧？ 冇错冇错。 咪同埋嗰个所谓快就唔系快啊嘛，系佢而家系玩紧点样可以超越时间，而玩紧时间呢个古仔嘛，唔系因为讲紧快啊嘛。咁所以佢一定系超越光速。 而家嘅超人其實就唔快過光速，係接近光速啫。點解佢可以喺星際之間穿越咧？係佢可以揾到啲蟲蟲啫。 嗱，你記得基斯道阿里夫嘅第一集咧，佢係可以快過光速啊嘛。咁所以佢咪可以翻去即係幾耐啊？十分鐘啊？即係總之可以趁嗰個災難未發生救翻阿 Lois Lane 啊嘛。咁你見到嗰時嘅超人嘅設定上，佢都可以超越光速嘅。 嗯， 係。喂，佢嗰阵时其实真系好七十年代超人嘅设定嚟噶。 佢 基斯同法里夫 咪就系七十年代嚟咯，咩好似七十年代啊，大陆 七十 年代漫画里边嘅设定 ，OK 啊， 系，当其时系嗰个时 代。咁你七十年代有唔止佢啊嘛？当时有套佢之后仲有套 Super Boy 嘅卡嘅真人版啊。 嗰时你觉得好自然噶，超人快过可以快过都冇乜。 咁佢个力量都 tune down 好多，唔系佢咁噶嘛。 嗰時你唔覺得好咩誇張㗎，即係其實係正常啊，超人快過光速。你而家諗啊，先至唔係好正常。 而家閃電係可以囉， 而家變咗 真人版嚟 嘅，閃電就不嬲都可以 好教嘅。 可能佢想即係做翻個差距，咁如果真係超人又係咁快，閃電又咁快，咁 係變咗似冇特色咁樣。 咁佢就會話俾你聽，其實閃電仲快過超人嘅，即係其實即係超人咧就係比較乜都有， 通用能力好多都好勁， 好多少少 佢都好勁。 另外 專門嗰個 咧，係啊，專就有飯專，即係好似再做人零零九咁樣，咁啊總有一飯專噶嘛，人哋隔其他啲再做人。 冇錯， 解。 再補充少少，另外一次超人同閃電俠嘅人物交手咧，就係喺 Smallville 嗰度啦。佢同 Buck Allen 呢只閃電俠嘅孫鬥快，佢閃電俠嘅孫係跑完，企喺度等咗幾分鐘，啊，你終於嚟啦！ O K， 咁我想問下啦，超人到底真係跑啊定係飛先 ？Smallville 邊度識飛嘅？ 啊，唔係你話佢鬥咗幾次啊嘛，咁佢係飛嘅喎，佢唔跑嘅喎， 係 咯，超人跑 喎。 除咗最近依同窩鏈咧，佢就飛。 係咯，咁咪出貓咯。係咯， 但閃電俠都贏啦。咁啊， 即係話超人流咯，飛 即係流。 喂，而家大氣內音速50倍同光速點比啊？ 係啊， 即係漫畫表達唔到佢快個速度嘅差距添啦，差唔多啫喎，都係快啲啫喎。即係當然冇話佢真閃電俠真係跑緊光速。 唔係咁又唔係喎。如果佢跑到超咗光速咧，佢應該輸喎。咩？佢去咗琴日啊？ 係啱。永远冇个结局啊！ 调翻转超人，我等你成杯啊！喂，唔系啊，系我跑到光龙翻咗去琴日啊！ 我喺琴日就等， 系即系咁，你咪即系输咗咁啊！超人就话耶啊，咁样完场 啊！咁啊 系，系咯，你跑过龙啊嘛，翻咗琴日啊嘛，咁你唔系输咗？ 另外一个彩蛋咧，香港就系 你都冇去到终点，系咪先？ 冇 喂，睇翻另外一個彩蛋，可能冇乜反應啊，但係喺翻 YouTube 裏面有人偷爆個彩蛋嘅時候，個個喺度拍曬手掌喎，竟然喺美國。 點解咧？ 即 係 你講 有咩好拍手咧？ 喪鐘嗰段。 第二個彩蛋啊！啊 ，Let's go！ 露咗肉出嚟，跟住又聽突然啊 ，Deathstroke 嗰度嗰段，有咩好拍手咧？其實與我都好無厘頭咧。 啊，唔係，因為自從因為呢個漫畫人物本身係，即係如果睇漫畫人都幾中意嘅來啊。 哦，咁你話嗰個人物出場，佢哋會歡呼唔出場？ 如果唔係 Marvel 都唔使刪曬佢啦。 係。 啊、但你話嗰段戲本身係咪真係好個彩蛋好咩？我唔覺得唔會，我都無厘頭咯。 咁啊，有啲又唔似咧，因為你呢個正義聯盟已經打緊外星人啊嘛，你而家出翻啲即係人類間國咁，好似好似好削咁，即係個感覺。 其實唔係嘅喎，其實唔係嘅喎，因為嗰啲同佢哋宿敵嗰班人咧，永遠同佢哋糾纏啊，可以。 即係宿其實係。你當佢間嘅蝙蝠咁上下，佢係真係一個人可以打敗成隊 Titans 嘅喎。 係、 啊、 但係佢係人嚟嘅啫，係咪冇超能力㗎？係、啊、 明白。 唔死得算超能力㗎啦。 嚇、 啊！唔死得啊！ 即係有 Deadpool 咁，真係。 哦，即係佢係 Deadpool 嚟嘅，其實。 係。 啊，不過應該係喎 ，Deadpool 就係抄佢喎。 正經版嘅 Deadpool 啦。 係咯。 但係佢嘅不死係邊度嚟嘅咧？力量 哦，佢用咗啲即系俾政府捉咗去做实验，打啲超级士兵去清。 哦，即系。 但系咁佢个不死系会复生啊，定系点样程度咧？ 快速复原啦、 啊。即系旧版 Deadpool。 即系佢本身 啲 罗印 嗰只。 唔系，即系 Immortal 咯。即系如果唔系，即系例如超人将佢烧到变碳咁咧， 咁即系佢甩咗个头可以生翻嘅。 即生隻手出嚟可以，唔係啩？ 咁啊唔會， 甩個頭可以生翻， 冇咁誇張。 哦， 冇咁誇張。 啊，即係唔係一個超完全致命嘅傷啦，佢基本上都係唔會有事嘅。 因為阿死侍甩咗個頭喎，可以 係。冇咁誇張，佢試過俾人炸到變 Kentucky Fried Chicken Extra 都可以復原。 咁樣。 哦。 仲要喺3000多尺嗰度砸咗落嚟。 係。 咁都唔係正常人係嘛？ 3000多尺好矮啫，維斯理喺呢、這個飛機咁高嘅，講個小説叫大廈， 係 佢喺嗰度攬住浴缸嘅嚟 ，OK， 我唔知嗰度幾多萬尺啊 ，OK， 你咪試下。 答唔到你真係唔知。 即係其實呢啲嘅表達咧，就是、你話唔話佢係超能力嘅啫。 OK， 即係你唔話佢係超能力，你話佢係乜都得嘅，你話嗰啲叫 lucky 都得㗎。 系， 系咪？ 即行运超人， 系啊， 真 系 有 个行运超能力咪超能力咯。 喂 ，Danny 真系出过个角色叫 Lucky Man 喎。 谢咁啊，行运超人嗰啲都系超能力嚟嘅，系咯。唔系，即系某程度都话食饭屙屎同踩屎都系超能力。你冇听过啲人 即系 撞鬼 嘅人系啊黑猫嘅调转啊嘛。 咪成日撞鬼嗰啲人就话自己有咩阴阳眼啊？ 系啊 系。其实你系同踩屎有咩唔同咧？成日踩屎咁系咩咧？咁即系你有特殊能力，所以你成日踩屎，即系你成日舐嘢啫，系一种超能力。咁你睇你点睇嘅啫，呢啲嘢系嘛？即系你可以话你次次落身去搭巴士咧，个巴士就啱啱走咗，你可以话系超能力嚟噶。 系或者啱啱都有巴士等你咁啊？ 唔知啊，都系一种超，因为你嗰个系一个必定发生喎，仲唔系超能力？ 系 啊，咁 Steve Wilson 喺漫画度佢表达到佢咧，揸住把杀神剑咧，一嘢怼落 Firestorm 度引爆佢，啊，叫 Firestorm 即刻飞出大气自爆，就跟住顺住个轨道，等闪电侠自己扑埋佢个棍度。斷咗個所以斷腳，咁啊跟住綠燈合埋佢咧，佢又掟個音波彈擾亂佢，咁啊一拳揈低佢啦。 即係你講而家就係呢個 Deathstroke 呢個角色啊嘛。係 啊，佢係一個人可以做到呢個地步嘅，所以唔係人類就弱嘅。 喂，但係最弊以前嘅呢個嘅所謂末日聯盟啦，即係 Lex Luthor 為首嘅，其實都未有呢個 Deathstroke 嘅角色㗎，我記得嗰時。 唔係，卡通當然冇啦。咁如果你喺漫畫度，佢嘅所謂 Injustice Society 咧，佢係其中一個 key member 嚟嘅。 哦，即係漫畫係有嘅。 嚇，同埋你睇翻記者嗰陣時。 唔係喎，但係嗰時佢哋唔係話佢主要啲角色咪啊綠燈俠個對頭啦，即係嗰個黃燈黃戒指咧。 主要當然係啦， 咁啊有隻星喺星嘅喎。 係。 有隻好似金剛咁 嘅 嘢喎。 都係閃電俠嘅對頭啦 嚇。 嚇、 啊。 嗱，其實佢同埋有個唔知咩係咪咩 Freeze 啊？即係都係閃電俠嘅喎。其實佢話佢今集其實有暗示喎呢啲嘢喎。即係佢話佢件衫咧，其實可以防止呢個 Freeze， 佢有咁講過㗎。即係嗰個閃就係件衫，佢有咁講過嘅。咁所以佢就話有暗示咧，其實佢有呢啲敵人，或者會將會有呢啲敵人啊。 咁你一定要有咯，因為點解佢老豆要坐閃人老豆要坐監嘅？因為reverse flash 殺死佢阿媽啊。 即係呢個逆閃。 係咁，但係唔係呢啲星星啊？唔係嗰個 fish 嗰啲咧，係咪？係咪 fish 手叫做定 Mr 咩？咩唔知唔係 Captain 咩 Captain fish Captain Cole。 call 啊 ，Captain Call 系啦，即咁啊呢啲唔关事噶嘛，咁但系呢啲就系会同呢、這个嗰、那个末日联盟有关系咯，佢哋就系话 ，OK， 系咯，哦，咁因 为咁仲有神奇女侠啊，咪成日打嗰只好似炮咁嘅女嘅，冇啊，呢度都冇见过嘅，系咯，系。即呢度佢仲係打人嘅啫嘛，成日冇打過啲怪嘢㗎， 咁可能要留返下集先出啦。佢要 會出㗎啦，會出 嚇。佢一打戰神咯，咁仲乜有咩敵國可以強過佢咧？ 嗯， 係 咪嗱？如果你講嗰啲神，你數翻啦嚇，佢開頭嗰啲咩啲神出嚟幫手，即係古代嗰度打走佢哋，第一次打走佢哋，同埋流落咗三個 motherbox 嗰扎神啊，你數翻嚇。 係數翻。 有啲咩喺度？有個放電，跟住有個女又隻手唔知發曬光啊！ 火焰手嚟啊嘛，個火焰手掹住。 乜鬼嘢嘅？跟住其實都係有個好似綠燈俠咁嘅外星人咯，跟住佢射 個綠燈俠啫 嘛，即係嗰出界自己飛走。 有個放電嘅咁，因為我冇睇清楚美個介紹嗰個佢話咩咁。 冇佢冇講嘅，佢冇講嘅，佢冇話。 咁有啲人就話佢應該係宙斯，有啲人咧就 有啲恐怖。 就 你話 如果放火喺漫畫嗰度就應該係 Vulcan 咧。Vulcan 是神族啊，咁但系有另外一个角色嘅新落 Vulcan 咧，就系、是、专门为咗对付火星人而创造出嚟嘅，攞取 Vulcan 嘅力量为全因子去做出嚟一个角色，新落 Vulcan 嘅喺漫画度嘅，会唔会介绍出嚟就唔知啊，因为呢啲好 minor 嘅角色。咁啊，用火箭应该就系 Vulcan 啦，咁。放電有啲人話石山，有啲人話係宙斯咯。但係睇翻你，就算之前個宙斯唔係 嗰個女嗰個咧，射箭隻手著曬光嗰個邊個嚟嘅？ 咪就係翻 嗰個真係唔知啦。 唔係嗰個啊？ 唔清楚嗰個就。如果射箭， 啊、即係總之佢有扎叫做眾神啦嚇，唔知係咩嚟 啦嚇。如果你话射箭，如果 到底同后来嘅故事到底有乜嘢有关？ 如果神话传，即系理论上就应该射箭马典娜咯。 哦，嗰 类啦吓，或者 唔系光箭 啊，马 典娜，都系射箭嚟啫。 唔系嗰件系星矢系嘛？嗰支箭本身 啊，咁马典娜咯。如果射箭有， 唔系嗰支箭系星矢啊！我讲， 好 OK， 嗰支箭系星矢嚟 ，OK。咁啊，哇，咁要 crossover 喎。冇黃金 喺度，嗰度燒燒下有幾個五小強行出嚟啊嘛，係咪喺火度？ 喂，依度冇黃金聖衣，依度個個著到野人咁嘅啫喎。 阿神佢話睇真啲，咦 ？Who's this guy？ 喺度係咁講話小宇宙。 亦都有人彈啦，點解啲亞馬遜人今次要搞成咁咧？ 搞成點咧？ 係搞成點啊？好差咩？ 神佢立啲衫好唔同喎、 啊。我啲衫係有係有啲 依度變咗三點式嘅全部。 但你唔好唔記得嗰度已經過咗成個世紀，咁可能、 啊、 可能阿神奇女俠咧喺法國咁，你知道經常寄啲時裝雜誌翻去老家，你明唔明啊？ 啲人就話咧，呢個又係 Seth Rider 嘅特色。 中意 show off， 影響咗佢啲時裝觸覺，所以就咁、啊、都好悶嘅啫。平時你估嗰班女人平時成日練舞咁，有時穿下衫都出奇。 有啲上手手腳腳都有，基本上係包到冚嘅。 咁我覺得服裝嘅嘢每次有少少變化都係為咗出玩具嘅、啊、其實嗰班超人啲衫都有唔同㗎，都有好少嘅分別㗎，同之前咁 分別啦，啲 pattern 其實睇真啲 有分別㗎。咁呢啲我覺得係贊助商嗰邊嘅 request 嚟。 但係呢個分別少，你好難睇得出呢個就。 我你放心，當你玩玩具嗰陣，佢會 detail 話到俾你聽，我分別喺邊嘅。 OK， 係啦。咪你超人嗰件嘢，今次唔係有啲位係令，跟住啲位係啞噶嘛？ 係啊，有少少唔同，同埋佢佢個即係佢腰帶紋。 但 係 佢當佢之前都係著呢件嘅喎，因為佢電話影嘅啫，佢已經著緊呢件嘅喎。 係 咯。哦，係啊，係。 即佢唔係話佢換咗衫啊，係個設定改咗啊！你應該咁樣理解。 係啊，係啊， 舊咗啊！你睇翻之前個腰帶位係粗好多 啊。改咗，你當佢設定改咗，明明佢未死都已經點解已經著緊呢件嘅咁？咁嗰時唔係著舊嗰件嘅咩？咁佢唔理嘅，你當佢改咗嘅咋？ 擺埋咗一邊，費事再著。 冇。唔係你即係問阿吉田咧，點解咧？做下又換咗件皮套，咁嗰件爛咗咪換咗件皮套？點解咧？咪唔同一樣咯，咪唔同一樣，咪唔同一樣咯。 咁所以而家啲超人咪有佢致敬有幾個形態咯。 咪啱㗎喇，所以啲玩具咪可以再返出囉。其實呢個係冇都唔該你整到有啊，而家係。但佢有件衫都係好鮮色㗎，今次唔係上一集咁嘅色㗎。即係似返上次套戲多啲囉，係咪一樣㗎喎。 套戲 㗎 你唔出，你 BVS 嗰套其實係黑好多 㗎。我嗰個黑好多㗎。咪今次啲總之啲紅呀藍嗰啲好鮮㗎。哇，超人嗰個 logo 真係救命，熒光㗎大佬生啲。 咪同埋超人件衫 紅色有一個 金屬感㗎嘛，零立立咁樣 㗎嘛。你睇返其實都係淺色咗 㗎。係。 係淺色咗，明顯淺色咗。 我覺得最尾呢應該係蝙蝠俠送條底褲俾阿超人。即係終於有一條紅底褲。咁呢超人又著好唔著又唔好咁樣，好似即係好核突咁樣。係著面啦咁。 喂，但系 烂色嘅，翻 翻 烂色出嚟。 你记得翻翻面穿嗰套衫啊，大佬，直头变咗基佬咁。如果有条红底裤， 下次仲基啊！你睇住两条友基到出面啊！ 有条红底裤， 啲肌肉位咧现晒出嚟，喂！ 佢下一集叫 BLS 啊，唔系 DVS 啊，两个 BL 诶 BLS 啊。 系 啦，咁你谂下啦，包起阿超人噶蝙蝠侠咧，你见唔见到啊？阿超人问佢啊，点你点帮我赎翻嘅？我冇成间银行 买咗佢， 佢咪包起咗阿超人。 翻间屋使唔使买间银行翻嚟？ 佢明年系要包起超人，你要明白个真正个含义。 咁喺漫画度都系超人喺。 佢冇再問佢㗎嘛，咦點解我報館呢我冇返工成年佢仲唔炒我魷魚，我連間報館都買埋㗎嘛。 我唔買喂間報館就 Lex Luthor 買咗，如果漫畫度。 咁大 我呢度未可能。呢度未買呀可能啊。係啦。 哦蝙蝠俠有自己報紙嘅。 係啦。咁蜘蛛俠應該就出嚟問下啦。咦點解我個老總走出去你個鹹城做呢、這個嗰啲叫咩佢叫 探長。 佢咩警 吓編輯總編輯。 唔係做咗哥頓局長㗎嘛。做咗局長啊係囉。點解我個老總去做局長嘅。咦你邊位啊我 呢度 翻嚟。 呢度好似未係局長呢度你睇返介紹 Commander 咋。 我呢度未係局長㗎嘛。咁但係嗰個係啊蜘蛛俠個老總喎。系咯，蜘蛛俠，咦呢边位啊？哦 ，sorry， 行错咗隔篱，系 翻两份工唔得， 系咯？点解嗰啲演员走嚟走去啊？ 系啊，佢即系其实暗串紧，政府操纵住传媒嘅，其实即系差佬， 咁跟 其实做埋报社，做即系老板嘅 咁样， 即系 咁样， 唔系即系阿 Iron Man 哥都嚟话，咦？点解我老豆喺度嘅咁啊？ 嗱，睇嚟今次可能閃電俠嗰套戲會玩大翻啲啦。咁啊，因為佢哋一路流傳嘅消息就係 Fast Point 想玩幾大咧，就睇今次嘅票房啦。 係。 屋企所以票房应该冇得输嘅喎，你又放心喎、 啊。哇，点都 你唔好唔记得三亿几啊？你收十亿都可能蚀啊。 嗱，你话呢套拍到三亿唔系啩？正义联盟拍到三亿， 系啊，成本三亿。 我就觉得咧，佢今次咧系只系为省招牌嘅啫。 系。 佢只要唔蚀，佢就当 赢。系啱啱啱啱，我都。 咁啊，你唔蚀就基本上系啊，你睇翻试影嗰个大陆人反应有几高，你都知道基本上占咗底噶。反正 咁当然啦，你依然有好大班人咧系觉得唔得嘅呢套戏。咁呢、這个如果你一开波就已经剔咗晒，你系即系我剔晒意思，即系你又唔系话一定系企喺 Marvel 就打 DC， 即系如果你系好希望咧。所有嘅超人片都是要照跟 Marvel 嘅模式去拍先叫做好睇嘅话咧，咁呢个冇可能嘅。 嗯， 吓、啊、呢、這个冇可能。 咁 Marvel 嘅模式系咪好啊？已经你睇翻复仇者第一， 我已经除咗 啦。咁 Marvel 模式当然系 work 嘅，咁但系佢系其中一个模式啫。咁系咪一定要所有嘅超人片都要咁拍咧？ 去到 边度唔好 啊？好明显个剧力同埋个 你讲边出先？你讲。 复仇者第二集开始已经， 我复仇者根本一二其实唔算好强嘅，其实后来反而系强嘅，即系转咗美国队长、那個。 你 问 英雄内战系最正咯、那個，如果而家 咁，其实我因为讲整体嘅 Marvel 嘅路线啫，就唔系讲边一出戏。咁 Marvel 嘅路线其实咪就 系 贺岁片路线啊嘛，头先讲咗啦。 系 咁 你睇 翻 你跟住嚟嘅 唔同嘅导演又唔同高低啦，但系路线依然系贺岁片路线啊嘛。咁系咪用贺岁片路线去拍英雄片就唯一嘅路线？咁梗唔系啦。咁你其实真系其实黑暗嗰个路线都系个路线嚟噶。你唔 buy 算数 ，OK？ 似乎真系唔系咁易近。咁好啦，咁而家走翻个中间呢个路线，咁唔系啊？咁啲人都 OK 啊？ 啊，即系先讲过啦，好多 hardcore 嘅 DC fan 反而唔觉得收货嘅。啊， 冇错，因为佢里边冇乜嗰啲深度嘅可以。 冇乜近年 DC 嘅特質啊，就包括 Christian Bale 嘅蝙蝠俠到 咁呢個冇辦法，呢個冇辦法。 所以但係呢個真係太小眾喎，你冇留為依班人整到佢都可以咁。 呢、這個我都覺得係需要去調整嘅。咁佢而家就將佢整翻一個係叫做 bright 啲啊，個通 bright 啲啊，同埋你整體嗰、那個氣氛係會有。緊張亦都定係有輕鬆啊！咁會如果易做到啲咯，應該咁講。 但係其實個內涵其實都仲係好意思，因為佢都係面嗰陣底嗰陣要講少少嘢啊咁之類咁嘅嘢，亦都個色個色調調得係真係即係有層次感個 Marvel 任務喺度啦。就算而家呢度， 但係如果你係由 Marvel 呢啲超人開始睇嘅人，唔會。认同嘅， 因为佢哋觉得永远都系要光橙橙啊，或者咩？ 哦，即系先入为主嘅 Marvel 嗰只， 唔系即系总之佢净系接受 Marvel 嗰种处理， 系啊，同埋 接受其他嘅处理噶啦， 啊， 即系总之就是、 某程度你 Marvel 有样嘢我 合片咁样， 总之中意嘅就 系 为搞笑而搞， 唔系武侠片系武侠碎片， 吓、啊、明明同套戏冇乜关嘅，夹硬加落去搞笑咁做咩啊？ 唔系即系我再明显啲讲啦，佢喺度。拍得好好，鋪得純好大嘅一套《賭城風雲》啊！ 咁都係某程度係啦，至少。 咪《賭城風雲》佢拍得唔好睇啫，我都講個路線啊嘛。係。個路線哇，揾曬大星做係咪？ 熱鬧鬧，大星 鬧鬧 係 咪？ 咁樣樣元素都有，又有女睇，又有笑位。 佢又跳得嚟，又打住喎，又打過，又唔係冇 嘅 喎。 係。表面好認真，但係就好白痴嘅啲行徑又。 唔知佢表面白痴，內裏。認真咧，定係外表認真裏面其實佢根本就一半一半，我好難講啊。邊個面邊個底？即係超人嗰條係面褲定底褲，我分唔到啊。OK， 咁總之佢係咁嘅。咁呢種路線係啊係入口啊，當然係啦，唔係點做賀歲片啊？ 嗯， 咪好唔好係應該咁拍㗎？係，咪你拍得好唔好另計啊？即係個路線係應該咁拍㗎喎。係 啦，咁 係咪？好難，我賀歲片拍到全部俾人冧樓，唔開心咁做咩啫？係咪？咁入去為咗睇開心嘅，你觀眾入去睇出嚟係一個好開心嘅心情嘅。 唔係個個都想睇完套戲要人生反思係嘛？ 咁呢 咁又未去到一定要反思，咁但係其實你可以，咁其實兩睇喎，咁你睇恐怖片，或者你睇一啲太空，即係例如你打 alien 咁，咁你會唔會睇完出嚟係好開心呢？咁你其實你都哇都成船人死曬咁樣，咁其實都幾得人驚。 可能有啲觀眾成場死曬都會覺得開心嘅，如果你要咁講。 咁你話啲好黑佢憎嘅人做嗰啲船員應該會嘅，係啦。咁其實你有多類型㗎嘛，你睇戲嗰個所謂娛樂都係咪，咁你話賀歲就當然未必太適合做啲太過即係 negative 或者太黑暗嘅嘢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唔係真係賀緊歲㗎嘛，而家我哋講係用賀歲片嘅一個套路去做嘅啫。咁其實平時咁點解唔可以睇一套黑暗係可以㗎？咁其實你好多時就係話我哋話無論特攝片、超人片，咁你平時都唔理解，即係咁超人咪打怪獸係咪？特攝咁咪怪獸打怪獸咯，做咩係咪？唔係超人打怪獸，怪獸打怪獸。我想睇佢打，其實唔係噶嘛。我都講過啦，其實特攝片本來最舊嗰啲都係講人類點解決一個超常嘅災難啊嘛。其實個 focus 係。即係其實得一隻哥斯拉嘅啫，哥斯拉係冇打第二隻怪獸嘅。你睇嚇，即係啲比較早期嗰啲， 初代嗰啲啦，係咯。 咁你係因為喂受歡迎喎，咁跟住佢咪越拍越低廉向咯。即係佢後屘索性拍俾細路仔睇咯。咁其實高達都係㗎，初係認真，跟住拍下去 SD Gundam 啦。係 啱。 咁如果你 SD Gundam 到今日都冇曬嗰啲唔 SD 嗰啲，你咪以為高達根本係 SD Gundam 咁嘅咯？其实高达唔系啊嘛，佢本来认真讲战争嘅大佬，咁只不过你睇多咗呢啲嘢，或者你入场开始睇嘅人已经系由呢度开始睇，即好似无面超人咪咯，咁你系由新嘅无面超人开始睇，你咪以为无面超人系搞笑咯？而家啲无面超人系搞笑噶，系嘛？咁当然你搞笑可以系佢一半搞笑半认真都得嘅，咁 X A 其实佢都系有搞笑嘅认真嘅，咁但系佢定咪就系做紧 Marvel 嗰个。嗰、那個路線啫嘛，咪就係開心心、開心心咁賣下玩具咯，唔使咁沉重噶。咁但係其實我哋覺得好睇嘅特攝片，其實就係一啲黑暗啲噶嘛，就係講啲好比較即係係啊，即係我哋中意啲係黑暗啲嗰啲噶，唔係喺度玩嗰啲噶，絕對。咁其實你都係早期佢都黑暗嘅，其實七星俠係好黑暗嘅，係好難明喎裏面講嘅嘢。系嘛？ 例如有一集最 尾都超人本来都系黑暗嘅，佢拍拍下都变咗比较超人。 成 个 宇宙城市啊！ 吓，唔系佢直情出唔到街啦。嗰集咩第十二集讲呢个核污染嗰、那个，即系嗰一集。 系、哦。 咁佢咪话嗰只咁嘅怪咪就系，因为佢个星球系受咗核污染，所以变咗周身一笪笪噶嘛。 啊！ 即系其实嗰只怪有啲似呢个量产机 Alpha 机啦，你咁理解啦。咁嗰集就喺日本当时系。吸咗唔播得，因为觉得惊会对一啲嗰时原爆，即系嗰啲嗰时啲人都未死噶，系咪？虽然嗰时都争咗好多年，但系嗰啲人仲再生噶嘛。咁佢就觉得好似系咪喺度，即系会唔会令到呢班人 feel bad 咧？到时系咪？但其实佢系反省紧呢样嘢喎，那个故事其实好噶。咁但系呢个就变成咗传说嘅一集，喺好多嘅出翻嗰啲碟嘅时候咧，都冇呢个第十二集噶。你要睇翻咧，你反而你上網會揾到，係傳說中嘅一集嚟。咁你諗下，其實特攝片係咪真係你心目中睇就超人打怪獸咁簡單？其實唔係噶，其實係佢係有好多社會嘅議題啊，甚至批判啊，佢唔係投射添噶啦嚇。呢、這個直情係嚇，即係你俾你而家拍有雨傘噶啦，你明唔明啊？係，即係其實佢直情係十年啦，你明唔明？佢講就講好似講外星人嗰超人，其實佢係講緊啲。有时系政治嘅嘢啦，有时系啲生态嘅嘢啦，即系总之其实佢系讲嘅一啲问题，系其实系现实嘅，反映紧现实嘅，唔系我打出嚟。 都系不停反思，不停反思。你例如，就算你美国漫画，就最初头嘅超人蝙蝠侠好多讲到家暴啊，讲一啲几残忍嘅嘢咧，真系。蝙蝠 侠，你初睇蝙蝠侠呢啲正义联盟嘅故事都系啦。你嗰次讲啊蝙蝠侠可以一个人搞掂晒成个正义联盟嘅。咁嗰集其實佢咪講制衡呢樣嘢嘛，即係其實咪就係講呢個所謂 民 主制度啊嘛，就係、是、你係如果有絕對嘅權力就好恐怖噶嘛，咁你就永遠都需要有個人其實可以制衡曬你哋呢班好似好勁嘅人，佢就講呢樣嘢 咁跟住越搞越低能，咁跟住 咁其實你媽土都唔係冇 噶， 其實你本來 Civil War 啊。 本身咪又係講緊嗰啲私隱啊，即係其實你係咪應該可以政府可以知道曬所有嘢，即係佢都係講緊呢啲嘢㗎。喂，咁但係你去到套電影版有冇一種無端端變咗係啊美國隊長為咗偏袒佢嗰個機友，即係阿 Bucky 咁而引起嘅一場咁嘅，我覺得我會用爭風呷醋啊，係嚟形容嘅一場鬥爭，即係好似同阿 Iron Man 又係你同佢玩唔同我玩，你明唔明 啊 ？OK， 即係你阿 Bucky 就 friend 啲，我唔 friend， 我唔制，開戰。你咁樣有啲咁嘅感覺 啊？佢同漫畫個通其實係爭好遠嘅。 唔係個通啊，連件事都唔係嗰件事啊。 OK， 你本來嗰個故事係真係講緊私隱權啊，係咪啊？ 嗯， 係。 即係佢利用咗超人啊，啲超人咪就係蒙面㗎嘛，佢哋就係有個秘密身份啊，呢樣嘢咪好好咯，攞嚟講私隱權係咪啊？係。即係你諗下，本來係一啲好即係你睇落咧係有味道嘅，係有一啲同現實寫照有關係嘅嘢嚟嘅。咁你甚至乎911嗰陣有畫嗰啲漫畫書係佢哋去救啦，係咪都有啊。咁本來係同你嗰個實質發生嘅時事嗰樣嘢係相關㗎。有好多故事其實係或者暗地裏係講緊嗰樣嘢。咁但係你睇下而家實質拍出嚟呢啲戲咧，係甩曬，即係話就話 Civil War 咁咪打下咯，咁即係